好啦，翻嚟第二節嘅星期二得到啊！咁啊，呢節咧， 提大家撳 like 啊！ 我梗係啦，呢節最緊要嘅時候就叫大家撳翻一二節嘅 like 啦。頭先嗰節唔會講啊嘛嚇。咁啊，呢節咧，我哋講翻最近發生好多嘅事啦，就係有即係名人過身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你講順序咧，應該都係藍潔瑛就過身先嘅。 係，唔係時間順序呢個係？ 時間順序。 新聞嘅順序就唔係咁啦，當然。 新聞就先聽先睇咗，應該係星期五夜晚，我哋打緊邊爐，咁咧就見到見到嗰個手機見到就話周文懷咧就過身，嚇呢個叫做嘉禾嘅創辦人啊，係啊，咁啊過身啦。咁樣跟住咧，第二朝咧就見到藍潔瑛過身嘅消息。咁第二朝星期六啦，即係咁佢後屘咧報紙就講話藍潔瑛咧喺佢嗰個叫赤柱嗰個公屋裏 邊 就應該係失救致死嘅，因為佢咧有 fans 咧定期日日都送飯俾佢，嚇每日都因為佢冇收入啊嘛，好似攞綜援咁啊住公屋破咗產，咁啊其實嗰個生活其實都幾苦下嘅。 係 啊，咁即係佢其實都有屋企人嘅， 即係獨居咁，你一定係差㗎啦，講真。 係，咁因為咧，其實咧，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香港地好多明星啊，咁你紅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揾好多錢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亦都好多時候就到晚年，亦都幾淒涼下嘅，係嘛？咁啊，唔係淨係佢啦，其實之前有一個叫做曹達華。曹達華都好慘噶，到晚年，佢原來咧住喺西洋菜街榮華大廈，嚇咁啊嗰個咧就住喺天台嘅，原來天台屋嚟嘅，嚇咁啊家產可能冇曬啦，咁啊所以咧依個叫做藍潔瑛咧，佢應該係都近呢幾年都冇乜收入噶啦，因為冇工作啊嘛，嚇咁啊靠政府即係靠 即係唔知啦，我哋估啦，即係只係從。即係個經濟狀況去估佢辛苦啦嚇，可能佢心靈上唔知道呢、這個 係可能係啦。 因為聽佢生前好友講話喎，好似即係又會得閒去探佢啊，又同佢翻教會咁樣噶嘛，好似 係咁啊，今次咧就可能喺屋企唔知會唔會跌親就失救而死， 係 亦都有其他病就真係唔知啦。 你有冇暗病啊？嗰啲真係唔知嘅，即係例如心臟，其實最麻煩就係心臟有問題，唔知 係 或者老啦， 係啊， 係 可以好多原因。 即係等於你唔好講佢咁樣啦，即係阿林尚義咧，早幾年前死都係㗎，本來話諗住打元老賽㗎，過隔一段時間 係 打元老足球賽㗎。點知突然間一話跣低咗咁就死咗啦，七廿幾啫嘛。 同埋好多 跌係好容易嘅。 佢係做開運動嘅喎，你記住。 唔係好多時你唔知道心臟有事嘅，其實如果你唔去真係去 check， 你唔知嘅喎。 係。 到你即係一有問題嗰陣時就已經 救唔到啦。 就救唔到係。 嗱咁啊，依個藍潔瑛咧，其實嗰個叫做咧，以前就即係叫做靚絕五台山咧，有個綽號係嘛？咁啊喺叫個主要係九十年代啦，有幾套即係好出名啦嚇，譬如《義不容情》啊，係咪義不啊？唔係誓不低頭， 係呢個義 啊唔不容情， 義不容情，但係佢都好短嘅啫，《義不容情》嗰個先好短嘅啫，因為做阿黃偉華個阿媽啊，係好細 義不容情啊， 係義不容情，但係嗰陣時個角色係好短時間嘅啫， 後屘要吊頸係嘛？ 唔係，佢係俾人嗰套戲裏邊《義不容情》應該係度頸嘅。 度頸係啊，係度頸嘅。 但係嗰段戲好短嘅啫。 係。 大家印象比較多就係周星馳反而。 周星馳 係 啊， 個月光寶盒 係啦，阿春沙兩。 佢做蜘蛛精。 係啊。 咁啊嗰段即係用月光寶盒翻翻去嗰段咧，睇好多次嘛，波耶波拉咪。要翻翻去跑嚟跑去都跑唔到過去。 咁同埋咧，最好笑嗰個咧就喺草叢嗰度救火嗰度咧，因為蜘蛛精好大隻啊嘛。咁啊，燒著咗周星馳嗰度嗰個下低嗰度。咁佢哋咧就用個最原始嘅方法就 踩 燒火。咁我發覺咧，依條片咧可能係啟發到大陸啲公安。我見有一次大陸公安有個身上著咗火咧，啲人都係用腳踩熄佢。 不嬲佢都話國內啲人成日睇港產片啫嘛。 佢尤其是成日睇周星馳。 係冇錯。 嗱，咁我可以同大家講多一樣嘢，即係題外話啦。周星馳依套《月光寶盒》咧，係登上大陸當時嘅係 number one 嘅，係第一位嘅程度咧，係當年嘅大學生啊，全部啊都係引用依個《月光寶盒》裏面嘅劇情，尤其是依個 講一個咩誒？我對呢個愛嘅期限， 係 啊，我希望係10000年。哇！依、這個大陸所有 如果要加上一個期限嘅話，就係10000年。係 啦，咁啊，風魔全國嘅大學生喎，當時係、啊，咁啊好多嗰啲橋段咧，都係用周星馳依套《月光寶盒》嘅對白 寫嘅。佢寫同朱茵嗰個愛情嗰段，其實真係寫得唔錯嘅，其實 係。咁呢個編劇唔知係邊個啦嚇，好似係劉鎮偉啊。嗱咁啊， 唔緊要，我哋唔係講《月光寶盒》，我哋翻嚟藍潔瑛先。 我哋翻嚟藍潔瑛啦。咁啊，藍潔瑛咧，其實最令人即係覺得戥佢惋惜咧，就係佢當年咧就出嚟就爆話被呢個影壇大哥咧就強姦。 嗯。 嚇咁啊，事件咧其實都搞到好大嘅。咁一度咧令到曾志偉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啦。咁、因為咧，其實全世界都知佢係暗示曾志偉。啊，咁曾志偉即 係除咗曾志偉，仲有其他人， 仲有一個 好似幾個嘅 鄧光榮啦， 有而家係懷疑有幾個， 係懷疑幾個，咁其中一個嘅亦都係直指鄧光榮，因為講影壇大哥，據說呢個叫做咧鄧光榮同埋曾志偉係同一個組織嘅，啊，據說嚇係同一個組織嘅，即係同一個堂口啦嚇，咁啊跟住咧就呢個藍潔瑛一過身咧，咁就大陸嘅網民咧嚇就好似話。蜂擁咧去依個曾志偉 去圍圍呢個曾志偉嘅微博， 係啦，去曾志偉嘅微博留言就鬧佢、啊咁啊，其實都係鬧多噶啦，咁啊話咧，據說咧超過10000多人啊，10000多人次，即係總共有10000多嘅留言， 30000個留言啦、 啊，哦已經超過30000啊， 係冇錯， 哇呢幾日短短兩日啫 嚇， 即係咧嗰個民情洶湧，因為你知啦，中國咧就冇乜多人啊最多，係嘛30000少噶啦。你明唔明啊？因為咧，大陸嗰啲粉絲喐下都幾百萬噶嘛，嗰啲 IG 咧，我見到大陸啲明星特別多噶，一秒兩秒 啊！點撈啊咁樣啊，大佬，我真係唔知佢啊。 咁佢咪第日做奸角咯，做啲歹角咪得咯。佢做歹角啲人覺得 認翻，符合翻現實。 入戲啫嘛，寒心啊嘛，無間道裡面個寒心啊嘛，一將功成萬骨枯嘛，都其實都未必唔係話有問題嘅。係咪？咁啊，嗰、那個即係出邊就好多個版本啦。咁講真啦，你話係咪真係當時係一個係藍潔瑛非自願嘅情況下咧，俾人強姦咧？呢、這個就唔敢講，呢、這個真係唔敢講。嗱，因為有網民咧就炒翻一個事實出嚟啦，炒翻件事啦，唔係事實啦，就係話咧，當年藍潔瑛暗示俾人強姦嘅年份咧，就係1990年，就話喺新加坡俾人強姦嘅，喺新加坡嘅酒店。咁啊，當年咧去新加坡拍戲咧，就網民就拆翻出嚟，就叫做《驚天十二小時》。咁啊，譚詠麟、曾志偉做主角嘅，嚇咁啊講係即係恐怖分子，係講恐怖分子啦嚇。咁我有睇嘅當年嚇，我嗰時有睇嘅。咁啊，如果曾志偉喺嗰一年強姦佢咧，咁就奇怪啦，因為到1998、1999年咧嚇，咁啊藍潔瑛又有上去《掌門人》咧。嗰度做嘉賓嘅喎，咁啊亦都同曾志偉嘻嘻哈哈， 不過我覺得呢個唔可以作準嘅，你只可以話係一個其中一個證據啦。 係，唔係即係話未必係曾志偉當時即係喺度類似一種強姦，可能一種威逼利誘，係咪？即係 不過如果係咁，都係一個性侵嚟。 哦，咁啊係，即係當然啦，即係佢嗰個可能。 所以成日話半推就嗰呢啲係咪先？ 即係因為可能佢當時 介乎喺嗰個同意同唔同意之間。咁你已經係㗎啦，其實如果有啊，即係如果有。 如果佢喺個界別裡面係佢咁大勢力嘅， 因為唔係淨係佢呢單嘅。如果你睇翻之前嗰啲性侵，聲稱有性侵嘅情況，好多都係同嗰個人侵犯人嗰個人繼續有來往嘅。其實好多個 case 都係咁嘅。其實 係 咁係咪差唔多啦？講到其實即係總結嚟講，咁藍潔瑛都係一個即係相當知名嘅演員啦。 亦都其實都幾令人唏噓啦，即係嗰個結局係嘛？咁啊，講起藍潔瑛，即係講得花邊啦，就係當年即係今日報紙講嘅，我都係睇報紙嘅 啫， 我都唔識你知啦，我哋唔係嗰啲咩娛樂圈嘅人，亦都唔係好多嗰啲識好多名人係嘛？咁啊，報紙今日講就話藍潔瑛當年咧就去成日去呢個黃沾屋企飲湯。啊，咁啊，最多飲四碗添，一日一晚可以飲四碗，又唔使去廁所。跟住咧，就呢、這個叫做黃沾咧，就話好似介紹咗嗰、那個叫做紫微斗數神算，當時嗰個神算叫秦普石。啊，咁啊俾佢，咁啊秦普石幫佢批命，就話咧佢可以少年運咧就差啲，晚年會好好嘅，越來越順嘅咁講。 啊咁啊，秦普石死咗啦，所以咧都冇得追究翻啦嚇。咁啊，但係好多人都話啦，逢係呢啲紫微斗數咧，就批佢嘅嗰個叫做咧屋企人啊生肖會好準嘅，但係批運程咧基本上係八成錯嘅。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慳翻啲咁嘅錢啦。咁啊，另外要講一講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過咗身嘅名人啦。咁其實咧依、這個咧都真係。亦都係影響香港近依二三十年來咧，其實佢都好大影響嘅對於香港啊！ 哇，今年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咧，咁多 死人多啊，真 係咁多人走啊，真 係好多個都係影響香港好多好緊要嘅人喎、啊。咁呢個咧就係嘉禾嘅老闆啊，周文懷啊，係啦。咁啊，佢好似禮拜五死啦。頭先我哋即係我哋禮頭先講啦，因為上個禮拜 好認真喎，討論邊個即係邊個走先，邊個走後啊？ 係啊， 就討論緊遺產嗰啲問題。咁呢幾個人就冇嘅，我哋不過我哋頭先喺度討論緊啫。即係如果平時即係可能係幾個有關聯嘅人咧，邊個死先嘅順序就有關係啦。 係嗱，咁啊，周文懷咧就以前佢本身喺嚟喺嗰個叫做邵氏啊，嗰度邵氏出身喺邵氏做嘢嘅。咁後屘咧好似同嗰個叫做咩啊？邵逸夫咧就好似意見有啲唔啱， 佢、自己要創業咁啦， 自己出嚟係啦，同埋何冠昌係嘛， 就幾個 係啦，就出嚟咧就搞嘉禾，咁啊嘉禾咧佢代表作咧係咪唐山大兄啊？ 第一部係咪咧？ 第一部就 好似係啊， 就係、 是、同阿李小龍 拍李小龍啊嘛， 就係第一套。 咁啊，大家咧，如果其實睇有幾套嗰啲叫做電影，又或者嗰啲電視劇都有講呢單嘢嘅，就係、是、李小龍初初嚟咧就揾邵氏嘅， 原本係邵氏， 係啦，邵氏就唔收佢，就嫌佢貴，就冇眼光啦，好明顯嚇，呢、這個眼光唔夠啦，咁咧就即係叫佢過主咁上下啦嚇，咁啊跟住咧，周文懷一聽到咧，喂，切唔係喎。做清風俠嗰個加藤嚟咗香港喎嚇，咁啊佢哋咧亦都係創業，好需要一啲新嘅刺激元素，咁、就揾咗李小龍拍戲啦。咁啊點知一炮而紅，哇！原來李小龍咧係咁勁嘅，而且勁到咩程度咧？係幾乎當時啊，我夠膽講係當時全世界或者全香港嘅人咧嚇，隻眼啊所見最快嘅動作嘅呢個演員。我諗佢哋未演過噶啦之前，因為喺就算喺 之前嗰啲功夫片嗰個賣點唔係咁樣樣啊嘛，即係冇咁多真功夫。 嗰啲冇 冇咁真， 感覺冇咁真， 同埋冇咁勁啊！即係你見李小龍咧，嗰啲動作係好快好勁嘅。即使而家我哋四十年後睇翻，都覺得好勁好快。 因為功夫真係好真。 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嘉禾咧就憑李小龍咧就一炮。 最主要同之前嗰啲電影嘅風格有關係。之前嗰啲係。嗰啲武打片係好渣噶嘛， 好渣 係舞台劇式嘅，撥一撥跟住就向後彈兩彈嗰種嚟噶嘛， 又或者 未曾轉化應該。 當時仲係當時好似李漢祥啊，嗰啲叫做類似嗰啲叫做咩啊？即係獨臂刀係嘛？係咪嗰啲啊？ 獨臂刀黃宇 啊，好似嗰啲後啲噶啦係嘛？總之當時的武俠咧，即係嗰啲武打片咧，係比即係嗰啲動作係渣好多嘅，冇咁勁。 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佢係拍近代啊嘛。 係。 你嗰啲古裝武俠劇咧，點都有刀啊、劍啊咁樣去到玩啊嘛。 有放飛劍跟住。 但係佢真係用，但係佢呢只就真係打起上嚟噶嘛，真係有拳腳俾你睇到啊嘛。 係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嘉禾咧就憑呢個李小龍一炮而紅啦。咁啊，之後咧，去到李小龍死咗之後咧，嘉禾其實咧都係仍然係影響住香港嘅電影圈嘅喎。而且咧，佢係幾乎係手執牛耳嘅，因為咧之後冒起嘅新藝城、金公主嗰啲咧都影響，即係都冇辦法動搖到嘉禾啦。因為嘉禾又捧咗另外一個功夫巨星出嚟嘅。嗰、那個就係成龍啦，嚇咁啊，即係唔可以。而家啲人對成龍嘅印象唔好啦，但係當年八十年代嘅成龍，喂，真係天王巨星嚟嘅， 係都係靠多功夫片啦， 係啦， 咩蛇形刁手啦、醉拳啦， 嗰兩部好似係咪嘉禾啊？ 唔知係咪嘉禾，但係成龍啲功夫戲就 呢 啲 啦。嗱，成龍咧就成龍啦，其實但係記住一樣嘢，之前咧仲有一個。好重要嘅人嚟嘅加盟呢個嘉禾，喺嘉禾嗰度咧係出咗名嘅，就是、許氏兄弟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許冠文許冠傑，係啊， 許冠文許冠 傑，即係三兄弟啦，許冠文三兄弟啦。咁啊，其實係交和嗰陣時係變咗都係嗰個喺電影圈咧嗰個影響力好大啦。 嗯， 咁啊直至佢其實好似何冠昌好似早幾年就死咗。 嘉禾幾時賣嘅？咁幾多幾時賣嘅？因為嘉禾你到而家都仲見到啊嘛，你喺戲院即係仲有噶嘛而家。 但係佢賣咗嘅。 佢賣咗叫產天嘉禾啊嘛。 佢賣咗俾人嘅。 因為我個朋友喺入邊做噶嘛。係。咁一年炒一轉嘅，所以佢話一年佢買公司。 一年炒一轉。 係啊，一年先升一次嘅啫。 哦 ，OK。 咁啊，每次就升十格八格咁走嗰只啦。 咁可能執到咧嚇。 執到佢每次執到啲咯嚇，咁樣咯。咁啊講起以前，其實我哋睇戲咧，其實嘉禾個片真係我諗佔咗超過一半以上嘅，因為其他嗰啲公司，即係其他嘅電影公司咧冇咁勁，因為你講八十年代咧，香港電影最輝煌嘅時候啦，嗰陣時又有德寶啦，即係潘迪生嘅德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跟住就係有新藝城三間啦，就係嗰陣時新藝城、金公主電影工作室，咁啊，其實都係屬於同系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有啲比較細啲，好似嗰陣時嘅嗰啲寶和啊，跟住啊有好多不知名嘅細公司。當時嗰個叫做向氏兄弟未崛起嘅，就永盛都未有嘅。咁啊，就係嗰幾個大嘅電影公司壟斷曬啦。咁啊，到後期九十年代就百花齊放，有其他電影人加入啦嚇。咁啊，但係咧嘉禾係其實都係好似去到九十年代尾，電影慢慢沒落，就好似開始賣盤啊嘛。咁啊，搞到咧去到零六年就嘉禾賣咗盤啦嚇。咁啊，變咗周文懷咧都係好似淡出電影圈係嘛？都淡出啦。咁啊，頭先補充翻啦，嗰個叫做蛇形刁手啊，同埋醉拳咧，都係吳思遠嘅， 都唔係， 都 唔 係 嘉禾， 都 唔 係嘉禾嘅。我咧就都唔係嘉禾嘅。蛇形刁手就係 我冇啊，我年 紀。思遠影業公司同埋呢個 睇嘅時候唔知啊。 係。咁啊，嗰陣時係啊，好 細啊，我都。 其實吳思遠咧都係好似都幾好眼光嘅，當時佢發過成龍，跟住咧《賭聖》又係佢發過出嚟嘅，嗰陣時揾周星馳簽周星馳啦，跟住咧《發內情》又係佢嘅，啊咁啊，但係後期梗係冇啦，冇咁多啦，可能嗰啲老一輩電影人都退曬休啦嚇。咁啊，呢節時間咧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。